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曹亚范是抗联第一路军的重要将领之一，在1939年与日军在金川县的一场战斗中，曹亚范曾和杨靖宇共同指挥，这也是两个老战友最后一次并肩作战。 以曹亚范而言，他在第一军第二师担任师长时，部下为1000人左右，担任第一方面指挥的时候，部队数量不详。但日军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战史中提到，1939年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汉章部下有官兵1300余，第一方面应与之相若。抗联第一路军下属的方面军似乎内部是当作师来处理的，因此陈汉章最后一战时，日军称他为陈师长。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谈到组建方面军的时候，也说是编成新的师。从军事角度来说，曹亚范指挥的部队相当于关内八路军一个主力骑兵团，但如果从其控制的游击区范围而言，又大大超出一个八路军独立师的范围。所以若是粗略来算，他的级别应该是在八路军独立师师长和骑兵团团长之间。曹亚范作战颇为骁勇，在杨靖宇陷入重围之时，仍冒险率部杀入营救。2月18日，最后的两名警卫员聂东华和朱文范牺牲以后，杨靖宇只剩孤身一人。日军杨靖宇讨伐壮烈实记收录镇中日记，却记录2月21日在蒙江城北大沙河与大批抗联部队发生激战，双方战斗达1小时。接着2月22日在蒙江大牛沟再次与抗联部队激战， 日军出动了飞机才取得优势。杨靖宇在23日，也就是第二天，牺牲于蒙江西南三道崴子，双方的直线距离只有7公里。这支敢于突入日军重围中神出鬼没抢救杨靖宇的部队，据判断就是曹亚范所部。在杨靖宇牺牲以后，曹亚范仍指挥所部顽强苦斗，联合其他抗日部队转战于临江、蒙江、辉南、柳河、抚松等广大地区，继续在靠近日伪统治心脏的南满地区显示着抗联的存在。因此，曹亚范的牺牲是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的一个重大损失。1940年4月，魏拯民在写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的信件中，开列的第一路军现存干部当中，曹亚范排在第4位，仅次于朴德范、韩仁和与徐哲。而在7月，魏拯民写给中共代表康生的信件中，描述了曹亚范的牺牲，称曹亚范同志为对内叛徒所杀害，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大部分瓦解，目前只有一部干部率少数队员继续抗日救国的光荣事业，此时若再有一部之误，有全部瓦解的危险。对于曹亚范的牺牲，曾经有过战斗牺牲和被叛徒杀害两种说法，目前基本肯定曹是在1940年4月于蒙江龙泉镇西瓮圈密营被叛徒暗害，时年29岁。从目前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无论是在魏拯民的信件中还是日军的记录中，都显示曹亚范确实死于内部人员的暗杀，这间接证实了曹亚范的死因。根据满洲国警察小史第3部记载，日军是在金川蒙江交界处的999高地发现曹亚范遗骸，并在附近留营的，称曹应该是死于1940年4月4日。虽然日军没有记录发现的时间，但值得注意的是，留影中的日军已经换上了夏装，日军讨伐部队是在6月更换夏季军服的，因此曹亚范殉难的地点应该是在几个月以后才被发现。由于日军有在这一带多次与原曹亚范余部交战，先后使抗联损失约百名官兵的记录，因此曹亚范的牺牲经过和地点很可能是被俘的抗联人员向其提供的。虽然曹亚范牺牲地照片上没有标明这具体是哪支日本部队，但是从作战地域来看，发现曹亚范营地的这支日军是日本关东军独立第8守备大队叙方讨伐队所部，紧挨着这张照片是日军世田小队在讨伐作战当中的照片，而世田小队正是属于叙方讨伐队的，这可算是一个佐证。该大队是关东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在1939年9月3日开始按照野富昌德中将指挥的三省联合大讨伐部署，作为讨伐机动主力之一投入作战。这是一场针对杨靖宇第一路军的空前大讨伐，其兵力物资调集十分惊人。实际上该部最后一支作战部队结束讨伐返回营地已经到了1940年12月。面对日军空前的进攻，抗联部队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将近15个月，直到1940年11月，已经弹尽粮绝的陈汉章依靠最后一点弹药还重创了紧跟追击的日军东宁警察讨伐队，击毙东宁县警察队副队长村上千代三郎，令苦苦追击的日军 为之一致。独立第八守备大队是野富昌德手中重要的机动兵力，但也是在这次讨伐作战当中屡遭抗联痛击，损失惨重。独立第八守备大队辖有四个中队和直属队，本来计划以中队为单位编成四个讨伐队，但刚一出动，1939年9月24日第二中队就在韩聪岭为魏正民、陈汉章等伏击，几乎全歼。中队长松岛幸吉大尉阵亡，第四中队也遭到重创。由于第二中队基本干部损失殆尽，重建困难，所以实际该大队只编成三个讨伐队。发现曹亚范营地的是以第一中队和满洲451部队为基干组成的续方讨伐队。这个续方讨伐队也遭遇了抗联顽强的抵抗，在这次扫荡作战中曾遭受过一次沉重打击。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续方讨伐队遭到的打击是他们翻越哈尔巴岭朝沙河掌方向讨伐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当时其部队共计三个步兵小队加一个指挥班一个辎重队，其行军队列以世田第一小队为先锋，走在本队前约100米处，随后为指挥班和第二小队构成的本队，再向后为行李辎重队和第三小队。整个队列共有日军120名，辎重队则并非日军，而主要由朝鲜人组成，也有当地少量苦力，共计100余人，每人携带30公斤辎重。9月29日经过两周的讨伐，该部行军到达四道沟地区，此处山势如同马背，十分险峻，日军在仅仅50厘米宽的道路上只能排成一列纵队行军。尽管中队长续方李中尉很有战斗经验，尽量地把部队保持随时应战的队形，但是行李队不可避免地被拉成了长长的队列，而且行动迟缓。根据独立第八大队对战史记录，由于行李队行动迟缓，该讨伐队的行军队列竟然被拉到了四公里长。为避免落后的行李队遭到攻击，续方中尉特别命令桥本荣次郎少尉指挥的第三小队充任行李监视部队，负责保护辎重。行进到下午3点钟左右，行李队正走在最难行进的山路段上，突然遭到抗联游击队从侧翼的猛烈攻击。日军推测，这支发动攻击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总兵力在300人左右，他们从两侧凶猛地切入日军队列，双方几乎立即陷入混战。负责掩护行李辎重队的桥本荣次郎少尉犯了个大错误，他把自己的30几名部下分散开来随行李队行军，现在前后距离达千米之远，根本无法集中兵力，只能3355地组成战斗小组和抗联部队苦斗。只有50米的世界让围集在路面上的日军只能挨打，无法还手，这样的战斗结果可想而知，兵力分散的日军逐一被击毙。等续方中尉率主力回头赶过来时，时间已经到了下午4点30分，战斗早已结束。行李监视小队被全歼，桥本少尉胸部被数发子弹打成了蜂窝状，他们护送的辎重都被抗日联军夺去。抗日联军没有为难没有武装的辎重队员，保留了他们的性命， 但是当叙方中队长不得不靠空投获得补给走出丛林时，也不得不为他们提供食物，这肯定大大增加了关东军飞行队的负担。叙方讨伐队有一周的时间无法投入战斗。不过叙方讨伐队的日军自叙，此后搜寻抗联部队的时候多了一种方法，他们会寻找抗联战士吃完以后丢弃的日本罐头，这显然是从我军掠夺过去的。这一仗酷似一个袖珍的平型关，至今不知道是哪支抗联部队打的。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杨靖宇、魏正民、曹亚范和陈汉章，他们就是这样和日军顽强搏斗的。叙方讨伐队的损失，展示了抗联在日军的重围之中怎样机智勇敢地和敌军周旋。这些英勇的战绩，由于抗联第一路军仅有极少官兵幸存下来而无法被记录。今天我们只有从敌军的记录中才能得以了解。另外一个例子是，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汉章将军牺牲的时候，日军开列的他身边遗物中竟有电话机一部。抗联显然不可能使用电话进行通信，那么这部电话是干什么用的呢？日军最终揭开了他的秘密，原来陈汉章将军的幕僚会用这部电话寻机搭上日军的电话线，来窃听日伪军的通信，利用获得的情报经常给日军以神出鬼没的打击。在1939年9月，抗联第一路军的兵力不过数千，面对8万日伪军经过精密设计不惜代价近乎疯狂的围剿讨伐，在仅有几个线的回旋空间当中顽强抵抗了15个月。这样的战斗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绝望，是中国人对民族独立自由的追求和信心。这一点也在发现曹亚范将军殉难地照片时得到了一个新的证实。曹亚范的遇难应该说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悲剧，他是在夜晚宿营时被部下的机枪班长全某暗杀的，他的警卫员杨友康同时遇难。说他是被叛徒所杀，其实有些勉强，因为暗杀他的几名杀手后来依然从事抗日活动，并相继死于和日伪军的战斗。他们暗杀曹亚范的原因可以从金日成的回忆录中找到痕迹。金日成提到，在日本特务金东汉等制造的民生团事件发生时，曹正好担任东满特委书记。这次运动给很多同志造成了伤害，当时很多抗联官兵和地方干部被打成民生团，师长朱震等被逼成叛徒，有人被枪毙时还在高喊共产党万岁，是一场类似苏区 AB 团抗战时胡锡肃反的极左悲剧。曹亚范在这起事件中立场比较客观，但他作为政治军官的身份是他遇害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也为很多幸存下来的抗联战友所认可。所以看到这张他遇难地的照片时，心中不免会有一份叹息。但是照片上那棵大树吸引了我的注意。根据日军记录，曹亚范的遗骸就在这棵大树附近发现，而大树上书写的是抗联的标语。根据史义军先生提供的信息，曹亚范牺牲的地方是龙泉镇希望圈密营，是抗联的秘密营地之一。此处扼金川、蒙江、敦化三县之交， 曹亚范率部退到这里是已经无力再战，还是要徐图再起呢？这块写在大树上的宣传标语应该就是他最后的手笔吧。这位抗日将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的是什么呢？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科技可以做到很多前人无法做到的事情。经过采用 IT 技术对照片进行处理，树干上的字迹终于如同从水下一样浮了出来。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抗联在日军照片深处隐藏的历史信息。这个信息传达给我们用了70年的时间。可以看到的是，在树干上共有四行竖排的字迹，左右两行由于树干弧度的原因无法看清，但中间的两行依稀可辨。正中间的一行字是推翻傀儡满洲伪国，而侧面的一行字则是抗日救国是中国每个人的神圣天职。我想一切都已经清楚，这就是曹亚范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关心的事业，这就是在白山黑水不屈抵抗的中国人的灵魂。大树在70年后为他们作证。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东三省，特别是黑龙江的日军中，王明贵的名字是地地道道的噩梦。在1938年，黑龙江省境内东北抗日联军遭到了极大挫折，残存部队大多在此后撤入苏联境内的时候，王明贵的部队却一直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王明贵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